第三个就是三藩中学，这个是这个在这个周围 这个我挺惊讶，它居然比什么北京四中、北京八中还要靠前啊！ 这是2017年的 哦，这是2017年， 2017年的，我们只看2017年的成绩啊、也可能这个每个学校 2016年的吧， 2016还是17 应该是2016年的。 2016年嘛，啊，2016年， 对，这应该是2016年， 嗯，2016年的成绩，我们拿这年这成绩作为一个参照， 作为一个 参照， 啊，参照， 然后接下来是361，北京八中、鲁迅中学、北师附，西城外国语，然后四中，还有北京214中， 嗯，啊，反正我手里拿的这个表啊，西城区的这个好的中学真的是不少，真不少， 中学是西城最强的这个教育资源， 是， 包括代表性的这个。这个11个片区的我们也介绍一下吧， 嗯， 德胜片区代表中学有三藩中学，包括三藩的玉龙校区，然后北师大二附、西城实验学校， 嗯， 然后金融街片区呢代表性的有北师大实验中学分校、北师大实验二龙路学区，然后八中，什刹海片区呢有四中、156中和13分，然后月坛片区代表性就是八中，陶然亭白纸坊片区呢有育才学校15中、北师附，大石蜡椿树天桥就是大春天校区，我们代表性呢有北师附和育才学校， 嗯 嗯，这是中学的情况，嗯， 实际上刚才呢咱们根据2016年的他们的这个大概的成绩哈， 嗯， 也做了一个这个排名，当然这个排名呢， 嗯， 也不能说明太大的问题， 对，某一年的成绩嘛， 某一年的成绩嘛， 啊， 但总体来讲还是有口碑的啊， 对对对， 比如像什么八中啊、四中啊，好多的，哎呀，都是在西城区啊，真的是真的很棒啊。 嗯， 那下面咱们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，就是西城区代表性的一些片区的它的详细的分析，就是您觉得在西城区来讲，哪些片区是值得大家买它的学区房？ 嗯。因为大家可能是一个是考虑这个小学， 嗯， 是一方面，但是最终呢可能还是考虑中学以及上大学的情况， 对， 所以这些这个刚才说了，这个整个西城的这个在整个全北京来说是均衡度最好的，就是说它的整体的水平都比较高，差距呢不是太大，是吧，像这个家长们开玩笑说的是个高原地带，是吧，整个高原地带， 嗯， 我们可以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的大概梳理一下这个， 嗯， 从房子是什么样的到对应的学校是不是更这样来分，嗯，来梳理一下， 但是我觉得可能来不及了， 来不及， 比如说哈，啊，像德胜片， 嗯，拿一个片区吧， 拿一个片区说吧， 拿一片区做例子吧，嗯，啊， 比如像这个德胜片区， 对， 哦， 德胜片区呢，这个第一房价不是那么不像金融街和这个月坛那么贵， 嗯， 所以有的说这个拼爹没有这个那么严重， 嗯， 啊，整个这个学区呢叫有的叫平民学区， 嗯，就百姓学区吧， 百姓学区吧， 嗯， 另外这个学区内的小学和初中大概都比较好，相对来说就是七中呢稍微差一些， 嗯， 那三藩是西城的重点，是吧， 嗯， 所以这个学区的房价也是这11个学区当中相对比较高的，我们从房子来说这个我们可能了解啊，德胜学区大概整体来说大部分都是80-90年代的老旧小区， 嗯， 然后这个从玉龙小学也叫三藩中学附小，是吧，这个画片来看更是如此，那么它主要就是玉中西里和玉中东里这两个大的这个小区，玉中东里和玉中西里都是大概有30多栋楼、2-3千户业主这样一个大的小区，这小区呢就80-90年代它的问题就是停车不方便， 嗯， 没有那么多停车位和配比，这是它的不方便的地方，但是周边呢像这个生活还是比较配套方便的，有家乐福，有华联，大概都在500米之内，然后呢医院呢离安贞医院306也都比较近，遛弯呢旁边就是元大都遗址，是吧，带着孩子老人出来这个散散步啊，看看花啊，这个元大都遗址现在桃花海棠花最有名， 嗯， 我都也就经常去那里， 嗯， 生活还是很方便的，这是整个这个西城这个德胜片 区 的 德胜片区，其实德胜片区里面像什么小学，玉祥小学呀， 都是不错的， 西师附小啊，实验二小啊，就是 这都非常好 啊，玉中小学，还有五路通小学等等，像中学什么三藩中学啊、七中啊、三藩玉中校区啊，还有这个北师大二附、西城实验学校等等， 这 都 是名校啊，都是抢着进的， 八中啊、四中啊什么的、13中啊什么的， 嗯， 其实这边真的是挺多的，当然这边呢都是一些老旧小区比较多一点啊， 对对对， 所以呢。大家只能说花大的钱买了一个旧房啊，老旧房， 为了孩子上学嘛，